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农业部日前召开2018年全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强调要强化家禽 H7N9 流感免疫等综合防治措施。上海市287家接种门诊和特需门诊将陆续提供4架宫颈癌疫苗接种服务，该疫苗可供20到45岁女性接种。澳大利亚一名女子在珀斯以北100多公里的海岛上发现了一个有132年历史的漂流瓶。经调查，这个漂流瓶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漂流瓶。世界残疾人组织近日发起了“身体不能等待”活动，在巴黎市内多地给雕塑带上 3D 打印的义肢，以引起公众对 3D 打印义肢的关注。北京颐和园为提升观赏效果，园林技术人员为花木进行适当人工修剪。据统计，园林技术人员修剪花苞约2000多个。北京公交西郊线香山站已经于近日恢复运营，运营时间与此前一致，市民可乘坐西郊线往返香山。由伍迪·哈里森、山姆·洛克威尔等人领衔主演的3块广告牌正在全国热映，影片在全国放映以来首周末连续3天上座率保持在40%以上。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浪费。

是吗？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我们可以踏着广袤无垠的雪原，体验雪地驾驶的刺激，拍摄动人的雪地风光，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0105175-1969。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九经典随身听，我是银奇。有人说啊，微信头像会影响人的第一印象，想想这话不假。有一位叫做 Darling 的网友说，假如相亲时看到对方微信头像是一个卡通的，不想聊的程度立马上升到80%。还有一位网友说，看见那种证件照或者是像素差的风景照，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聊不下去。还有一位叫做于不依娜的网友，他更夸张，说刚跟男朋友认识的时候呢，他的头像是彭于晏，每天跟他聊天觉得好像是在跟彭于晏聊天。后来呢，我们俩在一起了，他就立马把头像换成了自己，结果就是我们俩聊天少了，电话多了，感觉自己再也不是彭于晏的女朋友了。可以说是现实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啊。那么在你的生活中，什么样的头像是你讨厌的聊不下去的？什么样的头像是你想要聊的呢？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给我留言哦。

覆盖的威力。 有了969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969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郑绪岚，中国第一抒情女高音，80年代中国歌坛最重要的符号之一。一首电影《少林寺》主题曲《牧羊曲》，让无数的人为之倾倒。他演唱的《红楼梦》插曲《枉凝眉》红极一时，至今仍被称为经典之作，无人超越。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大陆当代著名女歌唱家郑绪岚，直约专线13810010969。 Maybe right, maybe wrong. When your love is changing the world, something deep in my heart, the fire is burning in my soul. So many dreamings, we strive to make them appear. How can't you understand? All I need is only a friend. Why love your tears and don't be afraid. I do everything with my. My own way. 这里是经典969，经典随身听，我是银奇。刚才这首歌来自郑智化，《给开心女孩》。 年少的郑智化一边要忍受病痛，一边还有生活的压力逼迫着他。当时呢，他用顽强的意志力从绝望中生出了希望，爱上了画画和唱歌。一次偶然的机会，郑智化抓住了灵感，写了这首歌。当这首歌成为广告插曲，为人熟知的时候呢，唱片公司便纷纷地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郑智化锐利勇敢，也很真实，就像现实中不愿向生活低头的我们。他的作品里不仅有自己的人生，更有整个社会。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

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谁知道我谁明白伤病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年969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琪。招聘平台近日发布的2018旺季人才趋势报告显示，今年45%的人选择转行，互联网、医疗、健康成为热门选择。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无明显降水，新疆北部山区、青藏高原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华南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天气。爱因斯坦对一名年轻女子表达倾慕的手写字条近日在耶路撒冷拍卖，以约3.9万元人民币成交。迪奥2018秋冬成衣系列发布秀在巴黎开启，此次迪奥大秀由腾讯视频全球直播，大秀直播观看人在线最高峰值数超过103万。北京海淀区上庄镇为全部20个村配建休闲公园，目前已有西闸村、长乐村等9个村公园建成开放，2018年还将再建4到5个村公园。日前，通州区狂犬病预防门诊医疗联盟在北京陆河医院成立，这是全国首家针对狂犬病的预防门诊医疗联盟。情感大剧《老男孩》上线3天，爱奇艺网络播放量过亿，上线不足24小时，豆瓣评分就高达7.8分。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起伏终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今夜成空，宛如回首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落尽，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曾经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人随风

今年这几个月北京都没有下雪，就当做是这个冬天没有白活吧。其实还是有些遗憾呢，毕竟是第一次冬天的时候没有见过雪。不过春天马上来了，应该不会下雪了吧？天气逐渐转暖，对即将到来的春天，你有什么计划吗？是办个健身卡呢，还是报个烘焙班，还是在家带娃呢？欢迎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互动留言哦。是一首动听的歌曲，她们才能出众，精明干练，她们是我们眼中的女强人。她们这一次在经典969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分享精彩人生。经典969邀您3月8号起与我们一起聆听女企业家们如歌般的人生故事，敬请锁定经典969三月女神季特别节目969女人如歌。女人如歌，

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69，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生命中不容错过的欢喜与忧愁，恼和恨一路都追得我们无处可逃，直到我们上气不接下气，才发现呢，除了自己甩不掉的影子，哪有什么大不了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有让你欢喜的人，也有让你忧愁的人。这个人呢，他有时会把欢喜跟忧愁带给你，但是归根结底你还是爱他的，对不对？生命是一首怎么唱都唱不腻的好歌，在歌里我们都是一直在一起的。

记忆中的声音。 赚多少钱是多，有多大能力是大，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听听喜欢的音乐，看看平日里想读却没时间去读的书，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一起逛逛街，谈一谈家长里短。人生需要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当你觉得累了，就需要扔掉身上的一些包袱。我们要做生活的主宰，而非被生活所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迎奇，愿你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余生坦荡微笑，自在洒脱。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